在这晚上，我披起黑皮褛，现在没法抵抗心中的猛火，巨大的声音打进我心底，幻象的闪光使我呼吸加速。耶、yeah! ！现在就要爆发！ 我哋一稳再稳，我哋等了又等，手下留情，望穿秋水，带嚟Long Time No See 系列。 此出来，我哋等咗佢好耐。今个星期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系列，请到嘅嘉宾就系铁汉柔情尹阳明。 尹阳明出晒名铁汉柔情，佢加入演艺圈廿几年，拍过无数电影同劇集，大家都记得佢俊朗嘅外表，仲有标志嘅身形。近年尹阳明仲变身成球会总监，带领球员在录音场上辞请，而他的格言就是齐心就是成， 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跌跌去升，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 成。咁啊，你读书嘅成绩系点噶？ 喺澳门就反而好啊，嚟到香港，因为可能系转读小学啦，因为我哋好比较迟读书啊。 嗯， 我好细个先读幼转高班嘅、我成四五岁，五岁六岁先读书嘅， 吓 吓，咁上下。 系你系因咩事嚟咗香港咧？其实 暴动后啊， 即系香港嘅暴动之后啊。 吓，点解会系暴动后？ 通常去 走噶嘛。 好多嗰阵时，好多即系好多人哋移民啦。即系我哋属于系一个，但我坐大船过嚟嘅，我唔系偷渡。 诶、欸，我坐 大船。我家姐啊，我阿哥就偷渡嘅。 系 啊，以前。 点解喺澳门偷渡嚟香港咧？其实嗰阵时， 澳门冇乜地方细咧。澳门我氹仔，我谂落揽埋都唔知道有冇2000人。 系 成个氹仔。 系。 好多人都系咁样有偷渡潮嚟香港做嘢揾食啊咁，即系好似我哋嚟到香港都系好似阿特首咁样啦，穿胶花咩剪鞋底啊嗰啲咁嘅嘢，我哋都做过啦。 呢个就系你啱啱嚟到香港嗰个日子啦。咁你喺嗰 系边区啊？ 喺边区生活啊？ 当时嚟到香港， 我一嚟就住喺大角咀。 哦，大角咀， 大 角咀，咁啊开始 都好多好贵嘅楼。 系，当然亦都有一啲好旧嘅楼啦。 即系其实个 difference 好大嘅。 系，咁啊嚟到香港之后，你嘅日子又点样咧？开始？ 都是翻學啦，細個梗一定翻學噶啦。 係， 我就小學畢業啦，讀 係係咁，跟住開始做咩嚟？ 跟我老豆做嘢啦。 係 跟我老豆做五金，做咗六年五金咯。 係啊，我有睇到維基百科亦都有記載咧，你就有做過五金啦，做過好多唔同嘅行業啦。 嗯、 直至到幾時你同呢個演藝圈開始扯上關係咧？ 八几年啦， 吓，点解会即系 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有人揾我嚟话要嗌我拍戏， 真系噶，系点样样？ 其实系南燕啦，南燕我系喺即系我喺香港做一间 disco 嗰阵时识佢嘅，咁佢原来佢个阿哥，佢嘅细佬阿哥啊，林岭东系佢， 林岭东我都应该系细佬，阿哥系嗱系啊，阿哥系编剧啊，系啊，咁跟住就邀请你，即系见到你，咦？有啲台型喎、 介紹我入去拍咁啊！之前都有人揾過我嘅，之前我記得《省港奇兵》阿、陳慧毅有叫我去試鏡， 係 麥當雄， 係阿麥導演嚇， 我見過麥當雄，試過鏡， 係咁 後屘我唔係咁中意拍戲，我唔係想拍戲嘅其實都 咁，但係點解阿南燕師傅揾你，你又肯拍咧？最後 我同佢熟啊嘛。 吓、 啊， 哦， 咁同埋我话你唔怕嘥飞谂咪试下咯。 诶，咁第一套拍嘅咩电影啊？ 第一套啊，其实真真正正接触电影系《伴我闯天涯》。 系。 哦，即系红姑嗰套系嘛？ 系啊，其实系我签咗银奖五部电影。跟住就未開得我個《勇闖天下》第一部男主角， 係 因為六四嘅關係啦，咁就停咗啦，停咗我哋攞咗 permit 喺北京拍噶嘛，夏天我唔拍噶嘛，咁、哦、我哋就等啦，咁後屘拍咗廣州嗰 part 先，後屘到十一月先至上到北京拍， 係第一部。就係、是、呢、這個第一部叫做《 勇闖天下》，《 勇闖天下》除咗你之外，仲有邊個噶？ 阿吳宇森做我阿哥咯。 吴宇森导演做你阿哥， 系 系咩？ 谢贤做大反派啦， 系 啊，就叶童做我女朋友。 哦，系好似有睇过，但我真系唔记得咗吴宇森导演系做你阿哥。 系 啊，周润发打俾佢，叫客串做我阿哥嘅，应该。 哦，咁嗰系咪嗰阵时你已经因为南燕老师同阿林岭东老师咧，同阿发哥嘅关 系 就好密切 啊， 咁我同阿梁丽勤咧都同阿发哥有一个密切试过一秒钟密切嘅关 系 嘅， 冇错。 咁你 都几埋噶当时特登， 你系咪嗰阵时已经识咗发哥噶？ 有介绍过识，我未入行之前，阿东城有介绍过识， 系 嗰阵时我系新人啦、啊，本应就好似揾阿即系过咗身个林正英做我哥嘅，亦都有揾过阿林威做我哥嘅， 系 咁就后屘辗转就去咗揾阿吴宇森做咯。 哦，咁记唔记得第一次拍电影嘅过程啊，感受系点样咧？ 第一个镜头 系 第一个镜头，其实第一个镜头真系伴我闯天涯嗰阵时，我客串 吓。 我最记得就系跟住阿发哥走来走去做一个差佬跟住佢咁。 系 罗口供啊，好似记得 系靓仔，唔系事必要你讲， 系咪讲呢句噶？ 唔系好记得、啊，真系冇乜对白噶嘛，你知道。 但难度高唔高咧？对你嚟讲？ 都高噶，因为我真系第一次接触电影啊嘛， 系 NG 几多次啊？第一幕 其实就 NG 几多次啊？都成 NG 噶，咁不过都 系 咁啊，实有嘅。我成日觉得冇乜边几个演员唔 NG 嘅， 梗系啦， 因为其实你得可能个导演想要求再多啲嘢， 系。 好， 这 是首歌，那我们一起来唱。 就俾阿即系蓝燕老师就发掘咗啦，突然之间就做咗电影男主角啦。咁你系明星嚟噶咯，即系尹扬明，即系扬明噶咯呢单嘢。 唔知 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明星噶嗰阵时？电影明星 个名都系阿东改嘅，唔系我改嘅。 系，但系点解会改呢个名字？我好想知道啊！ 點解？ 有冇意思㗎？ 佢話要改個藝名，咁我咩藝名？我個名，哎，你個名唔好聽啊！你個名太單純啦，咁 即係唔夠 star。 全世界即係一打開又士多又你個字，你個名咩？ 你覺得啱啊？呢樣嘢 咁啊，咁啊，佢改過啦，咁改咩名啊？咁啊，楊明啊，邊個名啊？咁啊，要咩名好啊？即係本應該就要揾名楊好啊，揾楊明好啊咁。咁啊，我話是但啦，冇所謂，你俾咩名咩名咯。 係 咁不如唔好改嗰個名人嗰個名啦，日月明啦，咁啊，咁啊，似翻啲個姓個名啦，咁變咗係改咗尹陽明啫。 哦， 咁啊，最初改完名之後，咁你有冇曾經試過係唔識應人噶？ 喂，唔會， 即係你好快已經接受咗， 接受咗自己個名啦，已經。 通常我入行，我諗全部都係啲 cool 啦，全部都係叫你個名噶啦，都係 即係 一係叫尹生，一係阿咩名啊，咁一係花名啊，咁啊， 係 咁啊，通常唔識得我耐，我都唔應佢嘅嗰啲花名啊，識得嘅至少我唔會睬佢嘅。 喂嗱，但係你係真係揚咗名嘅咯，咁你已經係一個行出街有人識 明星啊， 明星嚟嘅咯， 電影明星。 唔知佢冇乜感覺嘅，我 真係冇嘅。即係你有冇呢啲即係當明星啊呢啲咁樣嘅夢想㗎？以前 我冇， 完全冇嘅， 完全冇。 即係真係唔打唔撞就拍咗，冇話唔打唔撞啊！人哋叫就拍。 係我諗住完全唔想拍嘅， 係 啊！佢揾過我都有一兩次嘅，咁變咗唉好啦，去試下咁。 係 咁啊，足之就入咗行咁。 但係當時揾你嘅時候，你開唔開心㗎？ 冇話開唔開心，其實當一份 job 嘅啫嘛，初頭。 係。咁因咩事又令你即係嗱呢套電影之後，令你一路繼續喺演藝圈即係拍咗咁多電影、咁多電視劇？ 因為簽咗五部。 一定要完成呢個其一啦，呢個五部係其一啦。其實五部我應該係拍咗幾部啫，都係一拍唔曬五部嘅，因為當年其實我係一個新人啦，咁。其實係對電影對咩都唔係好認識，對鏡頭或者咩，咁就變咗有一日咧，我有一日就喺嗰陣時，我搬咗入清水灣住，咁就有一日藝員部打電話俾我啦 ，TVB， 咁問我想唔想拍電視咁，咁入咗 TVB 咯， 就係咁樣嘅人。 又啊，我記得係陳冠明啊，又 係嗱電影你唔係好想拍嘅，咁睇電視你又應承咧。 電視呢就我成日覺得自己唔夠㗎嘛喺電影。咁電視就聽佢哋講全部都好多都係喺電視出嚟嘅。就三部機拍你就唔係咁容易，所以記對白都要記曬咁，所有嘢都係一個 master 咁樣。咁初入去都唔係好慣嘅。後尾拍得多啦，拍得多咪慣囉，拍得多就慢慢會適應咗囉。 第一套係邊套電視劇呢？ 其實我如果講電視我是拍 Teddy Feature 先的。 哦、 我同黎姿拍那個係啦，我記得我同黎姿拍完就有呢個咩尹陽明。 天海遊情。 天海遊情。 我同黎姿拍 完。係啊 嗰啲無線電影。 那個叫夢斷江湖，我記得又是李慧文做監製的 ,TVB, 佢應該是 TVB 嗰時啱啱做監製，即係佢係做 Teddy Feature 嗰個監製，即係用電影拍的，一單機拍的嗰時候。咁我就拍完嗰部呢就開始就入咗 TVB。入咗 TVB 就拍電視劇，電視劇第一個電視劇咧就係《皇家鐵馬》， 《皇家鐵馬》就同阿撈家等等一齊，仲有一個可能我胡月山，我記得 胡月山係 胡月山，你記得胡月山啲年青年太子嚟噶嘛？佢 有少少印象對個樣，但係應該都已經離開咗呢行好耐噶 啦，應該係啦，係啊。咁啊拍電視劇同之前拍電影嗰個經驗有啲咩？ 其實應該係好唔同嘅，係嘛？ 睇劇本都唔同啦，個棟劇本咁大棟，二十集就好大棟噶啦。咁我正常我記得我自己以前咧就花兩個小時睇一集嘢，睇一個鐘頭。咁如果我拍二十集咧，我諗有好多個鐘頭啦，已經 係。 咁啊又要 mark up 啦，因為其實之前我電影咧阿東都好多有話過我嘅，有好多記自己啲衫啊、練氣嘢啊。咁入到 TVB 都冇人幫你噶嘛，全部都係自己噶嘛，所以就。要 mark 衫啦 ，mark 嘢啦，全部都自己記啦。我哋一眼望埋就知邊件衫拍邊場戲，我哋好清楚。 係 啊，之後嗰個連戲嘢寫曬喺嗰本劇本度，所以唔見得劈劇本咧就好大鑊嘅。邊個走嚟攞你嗰本劇本睇，我都唔中意嘅。不過即係呢本劇本睇就睇就我睇住佢。 係 你唔好唔見我本劇本，我好多嘢寫入去。 但係有冇曾經試過唔見啊？ 都有嘅，都有嘅。 係咁啊，劇走啦。 慘啊慘啊！ 喂，但係阿明仔好專業喎。嗱，即係老實講，即係喺我印象當中，我成日覺得嗰啲喺電影圈咧，入去拍電視劇咧。 咁佢都係明星，已經即係有個 我梗係啦， 有個底嘅啦嘛。 係啦，因為我好記得咧，阿劉江老師曾經講過，佢以前咧就係拍電影先噶嘛。咁然之後叫佢拍電視咧，佢個心態就覺得有冇搞錯啊？我由咁大個銀幕跳去咁細個電視機， 同埋電影好好服侍噶嘛，出曬名，即係茶水都幾個噶嘛。 係啦，同埋電視同電影嘅明星咧，個啊硬係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 但系我又見到啱啱仲係即係自己認為自己係新人啦，佢應該唔係㗎啦嗰陣時。嘅明仔其實佢好勤力㗎，佢又會 mark 低曬啲。 即係你真係從低做起過喺電視台嗰個心態。 雖然你係做主角，係 咯， 係啊。 咁其實基本上要做嘅呢樣嘢，你唔做邊個幫你？你又冇助手。 係 嗰陣時我自己一個人嘅啫嘛。 係。 咁啊話就係男演係我經理人，男演係我電影經理人。 佢唔會跟你入 TVB， 咁變咗係咯，佢有好多嘢做，當年佢好多嘢做噶嘛。 係係。 咁我又啱啱90、91到啦，咁入咗 TVB 就變咗我又電影又電視又電影又電視咁。 係係。咁你就已經離開咗你以前嗰啲職業噶咯，差唔多即係全職做咗演員噶咯，算唔算係噶？ 你冇可能兼顧到第二樣嘢㗎。係 係。 你入電視基本上你冇得瞓咯，冇得瞓。我試過6日冇瞓覺拍電視同電影一齊。 邊套 我想知。 我記得我拍緊《金毛獅王》一個電視， 係你做鄭 信啊嘛，你係 拍緊《愛在黑社會》一個電影， 嚇 同一時間啊！ 啊，《愛在黑社會》 啲日子嘛，《愛在黑社會》啲日子嘅仲有邊個做啊？哎，好熟呢套， 葉童啦，葉玉卿啦， 係 關之琳 啦，係 我全部都靚女， 任達華有冇佢哋電話啊？ 我淨係得任達華個電話啫， 今晚11點， 誒， 俾你 work hard 同埋 pay hard。 因为明星足球队的关系，所以大家经常联系噶。 不是有时打下歌符啊咁咯。 哦，嗱 呢啲系慢慢讲啦。 其实你哋真系 好开心啊！ 我觉得系所有 sports 咧，你哋都掂嘅，真系好坚。 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一生，你快乐的兴奋，重重的一场，你悲哀，你哭吗？惊觉，你已走完了人生。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刹，有聚合，有离分，重重的一场。 手下留情，尹阳明为你一手准备。 刘德华的《藕断丝连》，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因为有一天我在卡拉 OK 唱歌，有人点这首歌给我唱，那就在里面播出来，就是有我演出的。原来我有一年，当年我在波多黎各，华仔他们邀请我过去做他的嘉宾，他的音乐特辑，还有他送了一只以前的 LD 碟给我看，嗰隻碟好大隻嘅，系佢第一隻签埋名嘅碟俾我。 旧日剩下旧人面，旧相却也往往会渐变。空虚的我一颗心，遗下点点欢笑在天边。前前面面上半生，可愿是我错失机会了，忘掉了再念，只会悲痛徒增添。是情况越怀念，越想过往放弃了便算。眼滴滴我一双手，无聊笼着熄了的香烟。若是重逢在某天，相信又会剩低次共怨。谁愿偶尔断，旧事牵紧这爱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替我慰藉了狂雨里一刻的拥抱。 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装不眷恋。在某天，相信又会剩低次共愿。谁愿偶尔断，偶是牵紧这爱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替我慰藉了。狂雨里一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真是难了，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装不眷恋。狂雨里一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装不眷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慨叹这半生。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